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四六级的考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new story about bees.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篇新闻报道是关于蜜蜂。也许大家发现了有许多的四级考试新闻类的，它都选了一些和动物比较有关的报道内容。好，那所以要求大家对于相关的背景词汇还是需要了解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生词，就是 bee queens，就是 蜂皇是吧， 就是蜂后， 就是最大的那一只。 那么这里边呢 queen 怎么拼呢？ Q-U-E-E-N。 那发这个 Q-U 开始的这个单词的时候呢是 ku wa， 就是在科的音的后面，嘴先往乌去找口型，然后才出后面的音，比如说 quarter， 四分之一 quarter， quarter， 所以是 qu 带一个 u 的音。 嗯， 那通常呢，好多同学呢就认为是 quarter 是 k， 然后呢还是 o 的口型， 那 就错了，那 是引用那个 quarter。 对了啊，所以你要一看到 q u 开始的这样的音，你要发成 qu， 那 queen 你就知道不能念成 queen 啊，这样的发音方法。好，再往下呢有一个词也是挺有用的，叫 patch， P-A-T-C-H。 好， patch 就是补的那么一块东西叫 patch。 比如说有那么一种被子，就是好多碎的布方块拼到一起的，这个叫 patchwork， 就一块一块的。那在课文中呢他会这样去说，他说 someone noticed a brown patch on the back of the car， 有一个人呢就注意到了在汽车的后身有这么一块棕色的那么一块东西，a brown patch， 补丁也是 patch。 对了所以他都是讲这一块的东西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单词，如果我们说这个蜜蜂专家叫 bee specialist， 如果是蛇类的专家 snake specialist， 我们直接就加这个名词后面加 specialist。 specialist 这个单词在英文中也很常见，有一些职位它的称呼就是 specialist， 比如说在银行工作的客服人员你可以说 banking product specialist， 就是银行产品的专员。好，再往下一个单词呢和蜜蜂高度相关，就是叮你就特别怕这个蜜蜂蛰你一下，这个英文蛰就是 sting， S-T-I-N-G。 那么这个单词呢它有过去式过去分词，是 sting， stung， stung。 那 stung 怎么拼呢？是 S-T-U-N-G。Sting 是 S-T-I-N-G， Stung S-T-U-N-G。 那么这个人被叮英文直接用它的被动语态，所以呢是 Someone was stung by a bee， 有人被叮了，叮起来其实叮过之后就挺痛苦的特别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叮的这个历史。那说起这个 Sting 这个词，还有一个歌星他的名字也是 last name is Sting， 直接翻译成斯丁，这个倒是很省事儿的。好， 那么这个蜜蜂叮了之后呢，我们还知道有这个养蜂的盒子，这个箱子，如果你去到郊区，你就会看到木箱，然后这个其实是蜂在居住的这个地方，那这个箱子叫什么呢？就叫 boxes。所以呢，你可以用看到这个 bee boxes。那我说这个蜂蜜是什么呀？是 honey，honey。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需要预习的生词。下面我们来听这一则听力。 Thousands of bees left a town after landing on the back of a car when their queen got stuck in its boot. Tom Moses, who works at a nearby national park, noticed a brown patch on the back of the car after the owner parked it to do some shopping. When he looked closer, he realized it was a huge group of bees. Moses said, I've never seen that many bees in one spot.It was very unusual. They were very close together, and there was a lot of noise and movement. It was interesting to see such a strange sight, but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around, and I was a bit worried about the bees and the people stopping to look. I thought that someone might do something stupid. Moses called two local bee specialists, who helped remove the bees by attracting them into a box.Moses spent 3 hours looking after the bees and was stung 5 times. He said, My stings are a bit painful, but I'm pleased it all worked out and I could help. People need to realize that bees are valuable and they should be looked after.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om Moses?Question 4.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bees on the back of the car?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四六级的考题。今天的这一段听力材料呢，是选自于四级听力真题的一段有关于蜜蜂的一个新闻题材的内容。 好，那现在我们来逐句看一看。 Thousands of bees left a town after landing on the back of a car when their queen got stuck in its boot. 因为蜂后被困在了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数以千计的蜜蜂就停留在车尾，并且呢随后离开小镇。这里有一个 boot, B-O-O-T, 它不是靴子的意思，而是指这个汽车的后备箱。当这个蜂里边的王后被困在这个后备箱的时候呢，其他的蜜蜂呢就跟着这个车。Tom Moses, who works at a nearby national park, noticed a brown patch on the back of the car after the owner parked it to do some shopping. 有这么一个人叫 Tom Moses, 他呢是在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工作的人，注意到了，有这么一辆车后面呢贴着一块棕色的那么一块东西，而车主 the owner parked it to do some shopping。 这个 park 当动词讲是泊车、停车的意思，就是当这个车主把车停到了一边去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国家公园工作的 Tom 就注意到了车后边有一大块棕色的东西。When he looked closer, he realized it was a huge group of bees. 当他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大堆的蜜蜂。A huge group, 就是一大群。Most said, I have never seen that many bees in one spot. 这个于是他就说了，这个 Most, 他就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蜜蜂。这个 that many bees, 这个 that,就等于副词，就是 so many bees 的意思。 那么 that 当副词用，而不是当那个，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太熟悉的用法哈。再来 ，It was very unusual 啊，这事儿太不同寻常了。 嗯 ，They were very close together, and there was a lot of noise and movements. 当他们靠得非常近的时候，飞来飞去的时候，会有很多噪音。嗯，不光是很多了，我觉得一只蜜蜂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会听到那个嗡嗡的噪音哈。但如果他们是成群结队的，一群蜜蜂出现的时候，而且离得很近，他们一定会有很多噪音。 It was interesting to see such a strange sight. 看到这么一个奇怪的景，那真是有意思啊。这个 sight 是 S-I-G-H-T， 就是看到的那个景象，这一幕。But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around. 但是呢，附近有许多的人，就是围观了。And I was a bit worried about the bees and the people stopping to look.我就有一些个担心，担心什么呢？是 bees and the people stopping to look， 担心这些蜜蜂还有呢停下来看热闹的人。I thought that someone might do something stupid， 我认为有可能有些人会干出一些傻事儿。这个 something 它是一个不定代词，就是某物，跟 somebody 一样。Anything 一样，那这一类词它如果加形容词，它的形容词都是要放在后边，比如说 something useful， 不说 useful something， something stupid 也不说 stupid something， 它的修饰的这个形容词要不像其他名词那样放在前面。 Moses called two local bee specialists who helped to remove the bees by attracting them into a box。 于是这个 Moses 就打电话给当地的蜜蜂专家，然后呢，这个蜜蜂专家呢就帮助把这个蜜蜂呢给清除了，不让它在那个车后面趴着了。Remove， to remove the bees by attracting them into a box， 就把它们吸引，引到一个箱子里，就把它们给转移了。Moses spent 3 hours looking after the bees and was stung 5 times.于是这个 Moses 呢花了3个小时去照看这些蜜蜂，然后呢被叮了5次。这里边 spend 3 hours looking after 就是 spend 加一段时间加上 doing， 表示做某事花费多少时间。那这里呢 doing 前面你可以不用任何介词，如果你用就是 in。 有的同学花时间做某事，他喜欢用 spend 一段时间加上 to do， 那是错的。这是 spend 这个词的特别的用法，所以你要记住，它的搭配是 spend some time doing something。 然后呢 was stung 5 times 被动语态，被叮了5次。 He said my stings are a bit painful， 他说呢我的这个被叮的地方呢是有一些疼。这个 stings 又变成了名词，就是被叮的那个地方。 But I'm pleased that all worked outAnd I could help. 但是我很欣慰，一切呢都解决了。Work out， 它也是一个意思很多的一个短语。Work out 就是解决了，在这个地方你就记住了，解决。And I could help， 并且我能够帮上忙。People need to realize that bees are valuable and they should be looked after. 人们应该意识到蜜蜂是很有价值的，并且呢，他们应该被好好的照看。好了，这里边 should be looked after 是指被动的语态，蜜蜂应该被照看。以上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再说一说问题，一共有2个问题。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om Moses？ 我们关于 Tom Moses 这个人了解哪些信息？再来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bees on the back of the car？ 对于这些车后面停留的这些蜜蜂，我们又了解些什么？好，那么带着以上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再听一遍录音，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更明白一些。 Thousands of bees left a town after landing on the back of a car when their queen got stuck in its boot. Tom Moses, who works at a nearby national park, noticed a brown patch on the back of the car.After the owner parked it to do some shopping. When he looked closer, he realized it was a huge group of bees. Moses said, I've never seen that many bees in one spot. It was very unusual. They were very close together, and there was a lot of noise and movement. It was interesting to see such a strange sight, but there were a lot of people around, and I was a bit worried about the bees and the people stopping to look. I thought that someone might do something stupid. Moses called two local bee specialists, who helped remove the bees by attracting them into a box. Moses spent 3 hours looking after the bees and was stung 5 times. He said, My stings are a bit painful, but I'm pleased it all worked out and I could help. People need to realize that bees are valuable and they should be looked after.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om Moses?Question 4.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bees on the back of the car?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又把今天的这一段录音给大家放了一遍了。那在录音最后呢，有两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明白啊？这两个问题分别是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om Moses?关于汤姆·摩西这个人，我们知道了什么？ 好，其实用中文来讲呢，大家也能知道这个人呢。首先，他是在附近的一个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工作，是吧？其次呢，是他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群蜜蜂，一大群都钉在一个车的后面，并且呢，是他打了电话给当地的这个蜜蜂专家，把这个蜜蜂呢让他挪了地方，并且呢，他还被。盯了5次、然后呢他还说了几句话，所有这些的信息都是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用的，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用比较顺畅的英文把它表达出来呢？那在这个叙述过程中你又应该使用什么时态呢？好，关于时态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你有两种选择，一种你用一般过去时，因为这个故事是已经发生了，是在过去的时间发生的，所以呢，你用一般过去时没有问题。那还有一种选择，你可以用一般现在时，因为这个新闻不论你什么时间听，它都是讲这一堆事儿。这个 Tom Moses 在这个报道中，他都会做这些动作，在你讲电影的故事情节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你如果在网上搜英文的电影情节故事梗概，你就会发现它的描述都用的是一般现在时。 但你讲这故事的时候就应该用一般现在时啊。 好， 就是三单一的形式，别忘了。 没错，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三单加 S 或者单三加 S 这个事儿呢容易出错。好，那我们看一下啊，能不能把这个话说得顺畅，说 Tom Moses 是在附近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你可以说 Tom Moses works at a nearby national park. 然后呢 he notices a large group of bees on the back of a car when the car owner stopped the car and parked it nearby to do some shopping. 好，这里边你就全部都换成一般现在时就没有问题了。And when he realized that the brown patchis actually made up of large amounts of bees, he called the local bee specialist and has the bees removed to a box. 其实不是他亲自把这个蜜蜂给转移的，而是说他让别人，就是指这个蜜蜂专家，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把蜜蜂转移到一个箱子里。然后再来呢， he thinks thatIt is a good idea to be able to help to deal with it, and he's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do it, even though he gets stung 5 times. He thinks bees are valuable and should be taken good care of.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Tom Moses 就课文所提到的这些内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复述。那么时态我都用的是一般现在时，那如果你改成一般过去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Tom Moses who worked in a nearby national park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a large group of bees on the back of a car while the car owner parked the car to do some shopping. When he realized that a lot of onlookers came close to the bees, he thought somebody might do something stupid. So he called the local bee experts and had the bees removed to a box with the help of the two specialists. And then he spent 3 hours looking after the bees. Even though he got stung 5 times, he still felt happy because he was able to help. And he thought bees are valuable and should be taken good care of. 好了，这一个版本呢，就是我又加了一点细节，并且呢，都用了一般过去时，两个都可以供大家去参考。 好，这是我们对于第一个问题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回答。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bees on the back of the car？ 在车后面的蜜蜂，我们了解了它们什么呢？ 好，首先呢，中文咱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 queen。被陷在了车后备箱，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些蜜蜂呢就趴在那儿跟着车走了，是吧？这个信息倒是不太多，所以你可以说 ，The queen of the group of bees got stuck in the boot of the car. As a result, a lot of bees followed the car and formed a brown patch on the back of the car. And together with the car took them out of town.跟着这个车呢，这个就把蜜蜂带到了城镇子以外的地方。Fortunately, the owner parked the car to do some shopping, and the bees were discovered by Tom Moses, who worked in a national park nearby. 但是呢，所幸的是，这个车的主人停下了车去购物，然后呢，这个蜜蜂就被在国家公园工作的Tom 所发现了。好，以上呢就是简短的一个复述和叙述，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一般现在时。那第二题一般现在时的版本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改了，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在这一段之中，首先四集的新闻报道里倾向于选这些科普类的和动物有关系的一些内容， 哎，我发现了，就是时效性不是特别强的，往往都是一些科普科技新闻。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大类，我们也之前也讲到过，就是一些比较温馨的、暖人心的故事，比如说有的人帮助小孩集资啊，去给这个小孩的家人治病啊，是吧？这种我们也接触过，这种报道也没有什么时效性啊。那其实它呢，还是重在描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情。好，那如果是讲动物植物呢，就需要你有相关的生物类的词汇的储备。好，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 bees， 有一个词的词组就是 by doing something。 在句子中呢，这个 by doing something 其实是描述了一个做事情的方式。那么在英文的构句中呢，往往它也是讲到了一个事情的原因，比如说pollution is prevented by limiting by restriction on cars， 就是污染被治理了，通过控制限制汽车，是吧？这个就是 by limiting the cars。那这个 by doing something 呢，在你写句子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好用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多多的使用这个句型，而不是说上来就用一个句子，那直接用一个动词非谓语的形式。好，那我刚才说的这个 by doing something 呢，它的句子是这样的： Moses called two local bee specialists who helped to remove the bees by attracting them into a box。通过把蜜蜂引到一个箱子里边，成功的把蜜蜂清除了，转移到一个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我需要补充的这一点，其他的单词和词组讲解，希望大家可以回放，并且多多的去熟悉，反复的去听。